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听力的练习，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will look at how to discuss your preferences and some of your habits in life、 没错啊，接着上一回我们继续讲。那么上回我们提到，就是在雅思听力真题中呢，有这么一段师生对话，学生向老师询问有关于住宿家庭的一些具体情况，那么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住宿家庭的一些偏好，比如说是不是有宠物啊，是不是这个素食主义啊，等等等等啊。 好，今天呢他会进一步的把这些个人生活习惯的细化，这样以便于这个寄宿家庭呢找的比较合适。 我们今天呢这一段听力材料呢依然是雅思的听力真题，但是呢它不长，今天是对话的形式，而且呢这一段对话只有1分多钟的时间，所以呢今天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仔细听，反复听，把今天的内容完全掌握好。 好，这里边呢谈到了体育运动，其中有一个运动呢叫 handball 啊，请问大家 handball 是一个什么运动啊？ 这一听就知道嘛，手球。 没错啊 ，handball team 手球队。那 tennis 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哈 ，tennis 就是网球。好，然后呢他还会问一下这个交通啊，他希望是有什么样的交通，那他也会描述一下。然后呢再有就是饮食方面，饮食方面呢我们上次已经重点练习了这个素食主义 vegetarian 啊，那再回忆一下这个兽医英文怎么说来的，兽医 veterinarian。 好，那么把这个预习工作咱们就做到这儿，现在咱们来听一下录音。 好的。 All right, now, what about you? Are you a vegetarian or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food requirements? No, I am not a vegetarian, but I don't eat a lot of meat. I really like seafood. And what are your hobbies? I like reading and going to the movies. Do you play any sports? Yes, I joined the handball team, but I didn't like that.So I stopped playing. Now I play tennis on the weekend with my friends. All right. Let's see. Name, age, now the location. Are you familiar with the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No, I'm not really, because I have been living on campus. I've been to the city a few times on the bus, but they are always late. What about the trains? I like catching the train.They are much faster. Now, let me go check on the computer and see who I've got. Listen, leave it with me. I'll check my records and I'll give you details this afternoon.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It's a pleasure. Bye. By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录音听完了，大家听明白了吗？ 好。All right, now what about you? Are you a vegetarian or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food requirements? 说你是素食主义者吗？或者你有特殊的食物要求吗？ No, I'm not a vegetarian, but I don't eat a lot of meat. I really like seafood. 这个学生就说了，他说我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是我不怎么吃肉，我特别喜欢海鲜。 这里边 seafood 是一个单词啊，海鲜。 And what are your hobbies? 你有什么爱好呢 ？I like reading and going to the movies. 我喜欢看书看电影。Go to the movies 是看电影的这个词的表达。好多人觉得这个看电影 ,go to the cinema 也是对的。Go to the movies 也是对的。接着呢他说 ,do you play any sports?你从事什么体育运动吗？这里边请大家注意 ,play sports 是它的搭配，不是 do sports。有好多同学说哎那不是 do 吗其实不对的，是 play any sports。Yes, I joined the handball team, but I didn't like that, so I stopped playing. Now I play tennis on the weekend with my friend. 说我呢参加了一个手球队，但是呢我就不太喜欢发现呢这个运动不是那么喜欢，所以我就退出了。现在呢我在周末呢和朋友一起打网球。 Play tennis. Mm-hmm. All right, let's see. Name, age...Now, the location. Are you familiar with the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那么年龄这个姓名都完了。现在咱们来看一下位置。你是不是熟悉公交体系大家知道问那个公交的话英文是说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熟不熟好他说 No, I'm not really, because I have been living on campus. 我还真不太熟因为我一直以来呢都是住校。这个 living on campus, 不是用 in, 也不用 at, 固定搭配就是 on campus, off campus. Off campus 是不在校园。他说我一直住校所以不熟悉这个公交车的体系。I've been to the city a few times on the bus, but they are always late.说我就是乘公交车呢进城几次但是呢这个车呢总是迟到这个时间表不准呗 What about the trains? 火车呢你熟不熟悉呢 I like catching the train, they are much faster 我喜欢乘坐火车他们呢要比公交车要快很多 Now let me check on the computer现在我要查一下电脑 and see who I have got. 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Listen, leave it with me. I'll check my records and I'll give you details this afternoon. 说这个事情呢你交给我我会查一下我的记录下午再告诉你这个更多的细节详情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老师呢当时呢就不给他查了他要好好的让这个学生可以先去忙别的事儿然后呢他有了比较整理出来的结果之后相对比较详细的资料再去告诉学生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It's a pleasure By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就是非常感谢你帮助我然后对于这个 Thank you 的回答是 It's a pleasure就是不客气。好，然后互相说 goodbye， 再见 ，bye bye。好，那这个讲解之后呢，咱们有时间再听一遍录音。 All right. Now, what about you? Are you a vegetarian, or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food requirements? No, I am not a vegetarian, but I don't eat a lot of meat. I really like seafood. And what are your hobbies? I like reading and going to the movies. Do you play any sports? Yes. I joined the handball team, but I didn't like that, so I stopped playing. Now I play tennis on the weekend with my friends. All right. Let's see. Name, age, now the location. Are you familiar with the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No, I'm not really because I have been living on campus.I've been to the city a few times on the bus, but they are always late. What about the trains? I like catching the train. They are much faster. Now, let me go check on the computer and see who I've got. Listen, leave it with me. I'll check my records and I'll give you details this afternoon.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It's a pleasure. Bye. By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段雅思的听力真题，这段材料不长啊，也就是一分钟的时间，是一段对话啊，是留学生在海外向学校宿管老师咨询一些具体的情况。那么在对话中呢，其实学生也曾经提到过有关于 vegetarian family 啊，就是这个单词 vegetarian 啊。 好，他说呢，那个 I don't eat a lot of meat， but although I'm not a vegetarian， 就是说他本人不是素食主义，但是他也不怎么吃肉。那么这个素食主义还有一个英文的词叫vegan， 它有三个读音啊 ，vegan 和 vegan 和 vegan， 这是很严格的素食主义者的意思。就是有的人呢是鱼蛋素，就是吃鱼吃鸡蛋，或者是呢奶制品他是吃的，但是呢这个 vegan 来讲呢，它是任何动物的沾边的食品它都不吃。好，这里边呢我们来学一下相关的词汇啊。第一个词呢叫 herbivore， 就是草食的 H-E-R-B-I-V-O-R-E， 这个 herb 就是草本的啊， herbivore 是草食的。那肉食的呢叫 carnivore， 食肉的动物 carnivore， C-A-R-N-I 后边也是 V-O-R-E 结尾。好，那么就是这个 vegetarianism是素食主义，是这个名词啊， referring to the practice of avoiding any animal products。好，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介绍，看你有能不能听懂。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deliberate diet for human beings for types of vegetarian foods. You can also type the keyword vegetarian cuisine for anatomically and physiologically plant-only diets.In non-human animals, you can check the word herbivore. 好，他说呢，这个下面这篇文章呢是关于人吃素食，所以呢他会用到 vegetarian food, vegetarian cuisine. Cuisine 就是烹饪的方式。那么对于人以外的动物，如果说它是吃草的，就会用到 herbivore, 草食动物。那刚才我们也说了 carnivore, 肉食动物，那也就是这两个词不止人，是指人之外的其他的动物食肉食草。 Vegetarianism is the practice of abstaining from consumption of meat, red meat, poultry, seafood, and the flesh of any other animal, and may also include abstention from byproducts of animal slaughter. 好，这个素食主义是什么呢？它用了一个词 abstain from，就是远离和避免的意思，就是控制自己不要怎样。那他是控制自己不去吃肉啊，其中就有 red meat 红肉， poultry 禽类的肉， seafood 这个海鲜， and the flesh of any other animal 啊，任何动物的肉。这个 flesh 就是肉的意思啊， meat 是肉， flesh 也是肉的意思。And may also include abstention, 就是 abstain 这个词的名词啊， from byproducts of animal, byproduct 就是副产品， of animal slaughter 啊，就是对于动物宰杀所带来的副产品他们也是不吃的。好，这里边呢这个 abstain 我给大家拼一下， A-B-S-T-A-I-N 是动词，名词 abstention, A-B-S-T-E-N T-I-O-N。 那么吃什么东西这个词没有用到 eat， 而是用 consumption or consume， consume 是个动词， consumption 是名词。好，那我再把这一段给大家读一下，请大家注意这些词。 Vegetarianism is the practice of abstaining from the consumption of meat, red meat, poultry, seafood, and the flesh of any other animalAnd may also include abstention from byproducts of animal slaughter. 好，那么这个就是 vegetarian 的一个非常概括的介绍。那么至于人们为什么要吃这个素食呢？哎，你能想出什么原因吗？ 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健康， 对， 就是吃素嘛，可以塑身啊，然后 排毒啊，减少毒素啊。 本来就很肥胖的人，可能吃一段时间的素食，对身体肯定是有益的。 哎， 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都有英文怎么表示哈。Vegetarianism may be adopted for various reasons。哎，你看人家说引出来理由的时候，人家是用 something be adopted for various reasons。 这种主义被采纳 ，it may be adopted for many reasons. Many people object to eating meat out of respect for sentient life. 啊，就是有的人呢，这个不去吃肉，叫 object to 反对吃肉 ，out of respect for something. 啊，他是出于对于什么东西的尊重啊 ，sentient life 啊，这是一个不错的词，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去记一下啊。我给大家拼一下 ：s e n t i e n t， 这个 sentient beings 啊，这是一个哲学的提法，它是知觉的、感性的啊。他是为了让自己呢，就有的人说，哎，你要是有的人吃了肉之后啊，他就是感觉没有这么灵敏了。 我也听说了，就是吃素的人可能脑子转得更快一些哈。 就是要不然你这个感觉你这个消化系统把这个能量都用在去消化那个肉这么难消化的食物了，所以他就是哎，对其他方面就一个感知能力就比较差了哈。所以呢，这是 out of respect for sentient life 啊 ，such ethical motivations have been codified under various religious beliefs as well as animal rights advocacy 啊，这是出于宗教信仰啊，还有就是动物权益的保护啊 ，advocacy 这个单词我觉得大家需要掌握，就是支持什么事情的这个做法 ，advocacy。那么支持什么东西的人啊，就是什么东西的拥护者叫 advocate，advocate 名词人。好，那么他说 ，other motivations for vegetarianism are health related, environmental, cultural, aesthetic, economic, or personal preference 啊，其他的这个素食的它的动机来源呢，原因呢就是 health related。是跟健康相关的 ，environmental， 和环境相关的 ，cultural， 这个好理解，文化的 ，aesthetic， 美学的，也就是说吃素嘛，有利于美容 ，economic， 有经济方面的，或者 personal preference， 个人的偏好。我觉得这一段呢，就是这个用词都非常的地道。There are variations of the diet as well。那么这个素食呢，它有一些个稍微的不同 variation 变化，不同的版本。比如说 ，an ovo-lacto vegetarian diet includes both eggs and dairy products。ovo-lacto， 一个是指鸡蛋的，一个是指奶类的，也就是蛋奶素，所谓的就是这些人吃素，但是他是吃鸡蛋和牛奶的。英文叫 oval。横线 lacto vegetarian diet 啊，那你就记住它定义就是这种 diet includes both eggs and dairy products. Dairy products 就是奶制品 ，dairy. A novel vegetarian diet includes eggs, but not dairy products. 啊，那你要是只是 oval vegetarian， 它是吃鸡蛋的，但是不吃奶类制品的。And the lacto vegetarian diet。那就是肯定是奶了，对不对 ？Includes dairy products but not eggs。好，那我要是问你，蛋素就是吃鸡蛋的素食，英文怎么说呢 ？Ovo vegetarian。 哎，这个 ovo 和鸡蛋有关系吗？ 对呀，它就是鸡蛋。 OVO。 对， 是 ovo。 你看那俩圆球，是吧？ 长得挺像的哈。 就像鸡蛋吧，那圆球。好，lacto 就是。牛奶的奶制品的，那 lacto vegetarian 就是说他这个人吃素，但是呢不排除奶制品。 啊，叫 lacto。好了，那这几个我觉得今天学了不少单词了，请大家跟我读，一个是 vegan， vegan， 还有一个是 vegan， 啊，三个读法， 三个读法都是一个单词，就是 vegan， 而且就是任何动物的东西都不沾的，严格的素食主义。 嗯， 好，那么再来啊，to abstain from something， 啊，就是避免远离什么食物。好，那再来啊 ,ovo-vegetarian, 这是素食者，但是不排除什么东西呢？不排除鸡蛋。 嗯、 lacto-vegetarian 是素食者，但是不排除什么呢？ lacto, 奶制品。好， lacto 我也给大家拼一下， L-A-C-T-O、啊、好，那么我可以说 ovo-vegetarian diet、啊、是这一种的这个饮食这个配置 lacto vegetarian diet。 好了，再来一个词叫 byproduct， 就是 by by 横线 products、啊、叫副产品。好，那么今天呢咱们把这个词汇给大家扩展了一下，现在我们还有一些个时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ealth effects of vegetarianism。那么到底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素食有什么好处呢？好，他说 Studies on the health effects of vegetarian diets observ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mortality. One review found a decreased overall risk of all-cause mortality, cancer,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However, a meta-analysis found lower risk for... 哎呦，这太复杂了，我还是来这段。On average, vegetarians consume a lower proportion of calories from fat, particularly saturated fatty acids. Fewer overall calories, more fiber, potassium, and vitamin C than do non-vegetarians. Vegetarians generally have a lower body mass index.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lifestyl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 vegetarian dietmay contribute to the positive health outcome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among vegetarians. 好，那么就有研究啊，就是发现了上面这一堆的吃素的好处。他说呢，平均来讲呢，一个素食的这些人呢，他们会吃进去更低的热量啊，就是这个低的热量呢是来自于脂肪的热量，这个比例会降低，尤其是 saturated fatty acids。啊、就是饱和脂肪酸， 嗯， 就是那个不好的那种脂肪。 对，我们经常说什么植物油啊，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哎， 就是这个是好的， 没错。 饱和脂肪酸可能就不好，对身体是不好。 对了，但是你一吃素的呢，你就是说你的油是来自植物的油，而你这个来自动物的脂肪的油就少了，这是好处。嗯、 对， 还有呢 ，fewer overall calories， 总体的卡路里数也降低了。 对，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实验啊，就是把小白鼠分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啊、有两个房间，一个房间里天天给他们喂这个肉 油 高蛋白的东西， 嗯， 另外一个房间呢就是平衡饮食，以素食为主。 哎， 结果你看这个天天吃肉的小白鼠的寿命 就短， 就不如这个天天吃素的 哎 长。 他这里面呢除了那个呢还说呢总体来说虽然说它的热量降低了，但是呢吃素的人他会吃到 more fiber， 更多的纤维， 嗯 ,potassium, 这个是钾 ,and vitamin C, 它的摄入的钾的量和维生素 C 的量会更高啊，这个以和什么相比呢 ?than do non-vegetarians, 就是非素食类的人相比。Vegetarians,好 ,generally have a lower body mass index, 就是那个 BMI, 就是这个身体的这个脂肪指数啊、,BMI 的数会更好啊，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一大堆的好处就出来了，吃素吧。哎，但是有的咱们听过一个 TED, 就是说你一天里边可能周末吃素就可以。 如果天天吃素其实大家也坚持不了， 嗯，也不现实。 但是如果知道今天这个知识点以后呢、下意识的多吃一点素菜，少吃一些荤菜，或者你一周七天时间你挑一天来少吃荤菜多吃素菜 也挺好， 都是一种改善，都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没错。